預約會預約到幾多日之後的 appointment 啦？會唔會係即係預約到去到睇醫生，其實已經過咗五日嗰個黃金時期啦？咁 差唔多啦，係咪？ 同埋咧，安老院社嘅即係職員咧，即安老院社咧，點樣確保啲長者咧喺發病之後三日有藥食咧？最後咧，想問埋內地醫護啦，因為有啲醫生就話咧，內地醫護咧用中文寫嗰啲醫療文件咧，出院之後就要啲香港嘅醫護用翻英文再打翻一次啊。咁係咪其實實際嗰個醫療效率係咪會即係不升反降咧 ？HA 有冇咩回應咧？唔該曬。 多謝你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就是香港大學的一個研究啦。咁我據我所知咧，香港大學嗰個分析咧，主要是基於一啲嘅即係數學模型啦。咁佢會睇好多即係唔同方面嘅一啲嘅即係我哋叫做 parameters 啦，係佢即係推算翻咧現時係或者喺嚟緊一段日子裏面咧，有幾多嘅市民係受到感染嘅。咁我哋都知道其實 Omicron 咧，佢嗰個傳播力係非常之高嘅。咁同埋係即係有機會會出現空氣傳播啦，就所以基本另外咧 ，Omicron 個特性就係有好多即係無症狀感染者咧，或者係病徵輕微嘅人。咁所以我哋都知道嘅，其實現時我哋掌握嘅數字咧，就一定唔係即係所有感染者，我哋都可以揾得曬出嚟嘅。咁可能有好多嘅即係人感染咗咧，佢本身冇乜病徵，咁或者係個病徵好輕微，而佢又喺先前冇做到測試嘅時候咧，咁佢即係呢啲係唔會知道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睇翻個趨勢啦，即係一向以嚟咧，我哋都係按照住個核酸檢測嗰個陽性咧，睇翻疾病嗰個趨勢。咁現時佢哋有70多萬。咁當中當然喺背後可能如果根據翻啲科學文獻啊，或者即係外地或者本地一啲嘅即係數學模型嘅推算咧，可能每一個我哋知道嘅已知嘅個案咧，可能背後都有三四個係即係未知嘅個案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港大嗰個推算都係即係係一個合理嘅數字嚟嘅。咁第二個問題就係關於嗰個快速檢測平台申報翻之前嗰啲個案嘅資料啦，咁尋日已經截咗止啦。咁因為我哋 send 發嘅 SMS 咧係24小時有效嘅，咁所以有好少部分市民咧，可能佢尋晚申請嘅時候咧，佢喺尋晚午夜之前咧，即係仲未係向我哋上載嗰個身份證明文件。咁咁呢條即係嗰個 SMS 嗰條 link 咧，到今晚午夜前咧都仍然有效嘅，咁所以我哋等埋即係呢啲市民咧，佢上載埋之後咧，一併統計翻個數字。咁根據翻以往我哋即係過去一個幾星期嘅經驗啦，絕大部分申請咗收咗 SMS 嘅市民咧，佢都有向我哋上載嗰個證明文件係做一個核實嘅，以至到我哋可以將呢啲個案咧納入即係我哋嗰個確診個案當中啦。咁第三個問題就係關於安老院社職員情報嘅問題。安老院社職員咧，我哋知道咧，現時好多職員咧，佢哋都係用個快速檢測平台，即係用快速檢測去做個測試嘅。咁我哋要求咧，就係第一，職員如果本身佢自己係經快速檢測係陽性嘅時候咧，佢一樣要好似普通市民咁樣，透過個網上即係快速檢測嘅平台咧，向我哋呈報翻。咁以前我哋可以向佢發出個隔離令啦，同埋向佢嘅屋企人咧發出個檢疫令。咁而第二方面咧，安老院社如果知道係自己院舍係有職員係確診嘅時候咧，亦都要需要向衛生防護中心咧係呈報翻嘅。咁如果有新增個案嘅時候咧，一啲已經向我哋呈報咗嘅即係爆發或者出現個案嘅院舍咧，亦都要再次將一啲新嘅個案咧每一日或者即係知道咗之後咧，要盡快向我哋呈報翻。咁呢個係即係一向我哋俾安老院舍嗰個指引。 就住頭先公布嗰一個數字咧，嗱，其實我哋昨晚咧係即係情報多咗，就係62名嘅病人係情況危殆，145名嘅病人係情況嚴重。咁啊，所有情況危殆嘅病人裏邊咧，就有111名咧係喺深切治療部，啊，即係個數字係咁樣理解嘅。我冇一個好近嘅數字，我幾日13號嗰日，我哋見到係，我都要翻 check 先，唔好意思，因為我哋而家我哋其實嗰個公佈咧係講緊情報咗，即係情報多咗咁嘅意思。 即係話琴天就昨天咧就多咗62名嘅病人咧係危殆，145名嘅病人係嚴重嚇。咁啊，因為我啲數字比較唔係好，因為最近嗰個都去到13號嘅啫，只係嚇。咁嗰度係講緊嗰陣時有600幾個咯嚇危殆嘅嚇。不過呢個我唔肯定住，我因為啲數字好亂，我而家手頭嗰啲嚇我。即係我諗，我哋仲花用多少時間去再睇睇先嚇。 各位，本港今日係新增27,765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其中咧包括11,956宗咧係經核酸檢測係陽性，另外咧有15,809宗咧係經快速測試咧係陽性嘅情報個案嘅。咁啊記者會嘅內容咧同大家睇到呢度，跟住落嚟咧有一則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沙田農亨村善心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住工作人員的指示，有秩序咁樣落樓檢測。另外，青衣長亨村亨俊樓同埋屯門蝴蝶村蝶嶺樓係進行圍封強檢，亦都請工作人員，亦都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的指示，有秩序落樓進行檢測。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高福慧和大希腊。大希腊你好。 你好。 大希腊，在抗疫的问题上面，医管局就宣布他们采购的两款新冠的口服药物，分别是来自默沙东的莫纳皮拉维和辉瑞的帕克斯洛维德，两种药物先后都已经来到香港了。这些口服药就可以牵制病毒的繁殖，用在一些轻症和没有呼吸衰竭的患者身上，效果听专家说是非常不错的，分别可以减低入院风险是30%和90%。昨天我们节目都请了一些专家去讲解他们分别适用的和禁忌的范围。我想跟着下来，对于市民大众来说，最关注的就是这些药是怎样分配，和需要用的人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些药物呢？ 啱嘅，因為依家咧，根據阿梁萬年教授，即係內地衛健委嗰個建議咧，佢有幾樣嘢要做，其中一樣咧就避免輕變重重症。咁依只藥咧就係啱啱好咧嘅口服藥，亦係針對其中依一個目的，我覺得都幾及時。 要避免他哋由輕變重咧，呢一啲藥要用得好咧。根據我哋嘅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就指出啦，係越早病發嘅時候食，即係講緊咧係5日之內，你驗到陽性5日之內食咧，那個效果係最好嘅。一旦變成咗重症咧，那個藥效咧就會大打折扣啦。咁所以咧對於市民大眾嚟講咧，點樣樣係讓到呢啲藥咧可以係喺更加快 的速度之內去到他們手上是一個問題。第二呢，就是這些藥呢因為其實都有限制，所以都不是說每個人我一驗到陽性即刻就有的，都是要視乎一些風險因素，譬如你是不是年紀大啊，你是不是有一些免疫力失調啊，或者你是不是未完成新冠疫苗接種，這一類型高風險的人士才是有那個優先使用的需要的。至於怎樣是可以讓到這些藥是去到呢啲人嘅手上咧，我哋稍后咧都会请嚟一啲即系社区嘅关注团体同我哋一齐倾。如果你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到啊，医管局咧引入咗两种嘅呢一个新冠病毒的口服藥咧可以去抗疫啦，咁但係咧由於呢個藥物都係有限啦，所以咧要揾到咧一啲高風險而又合適用藥嘅人士咧，咁啊大希臘好多時候咧就要係要經過咧醫生嘅評估啊，咁但係咧而家咧要揾到醫生咧去對一啲確診嘅新冠病人咧去做評估咧，咁一係你咧就要預約啦，去到醫管局下面嘅指定診所去到揾醫生咧睇下你個情況係點，先至能夠開藥俾你啦。一係咧譬如對於好多長者嚟講咧，佢哋可能咧係住喺院舍入邊嘅，就要靠咧醫管局嘅社區老人評估小組嘅外展服務咧，先至咧可以去睇到佢哋去評估佢哋。情况咁啊，无论系预约诊所嘅名额就系增多足少啦。咁而家院舍爆疫嘅情况咁严重咧，相信对于呢啲外展医疗服务嘅需求都会好殷切嘅。咁所以咧就见到好多关注团体就提出咧，咦会唔会令到呢啲啊其实急需要药物去到治疗嘅人士咧，其实好难或者错过咗个黄金时间先至攞到药物？ 呢其实个分析好准确。嗱，我哋依家睇翻呢段時間咧，即係政府同埋醫管局嗰個策略咧，開始咧就比較清晰啦。譬如我哋頭先講，佢哋希望咧就避免，盡量避免輕變重。咁而家有限嘅藥咧，就優先咧俾咗一啲高危嘅群組。咁當然，高危群組就係指啲長者啦，就係咁樣。好啦，咁呢個思路清楚咗之後，就其實關鍵嘅問題就去執行啦。咁執行啦，依家藥物又買到啦，雖然都係即係暫時唔係好足夠，但係起碼買到啦。但係點樣做到到位同埋及時呢？就關鍵依家就係個醫生評估依個環節。我相信將來好多好多我哋嘅策略到落地嘅時候咧，慢慢咧策略清楚咗咧，都有個落地嘅執行問題。咁依家我哋就要關注一下。呢、这個評估個問題，如果唔到位同埋唔及時咧，結咗就得藥物無所用嘅問題啦。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如果你都關注咧呢個口服藥物啦，點樣可以用得及時同埋用得適當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咧，同我哋表達意見嘅。咁啊其實咧見到啦，醫管局嘅行政總裁高拔昇咧，仲表示啊，係研究緊咧按機制向私家醫院咧係借出有關嘅藥物咧，係去治療新冠病人啦。咁啊，因為早前咧私家醫院喺抗疫嘅嗰、那個角色上面可以怎样分担呢，都成为了社会讨论的话题。他们都有一些门诊是治疗轻症的新冠病人，向私家医院借出药物又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呢？都欢迎你们打电话来1872311。现在电话旁边我们就请你一位嘉宾，有香港老年学会的会长梁万福医生跟我们一起谈谈。梁医生你好。 梁医生。 你好，大家好。 系梁医生啊，我哋咧头先就关注到啦。既然有咗咁好嘅口服药啦，但系点样样系及时咁样样去到我哋长者嘅手上面咧，需要嘅长者手上面咧，咁呢度分两个层面嘅，一个咧就系一啲院舍嘅长者啦，另一个咧就系喺社区入边咧，可能系居家隔离紧嘅长者啊。喺呢两方面咧，你点睇我哋而家嗰个药物嘅点样可以去到佢哋手上面，你会有啲咩关注啊？ 是，我想在藥物方面，其實作為一個醫生，我們都其實都較遺憾的，我們真的遲了入這些藥。 嗯。 因為都在即是美國在12月已經是緊急使用批准，還有其他地方都引入，我們好像少少過了這個時候，所以呢都是在這方面呢，我們怎樣去急起直追， 就係即係減低重症同減低使用醫院嘅機會咧，都係大家要去好好咁思考一下。如果唔係咧，都繼續係唔夠快診斷，唔夠快用藥，就更加容易咧就多重症，醫療系統嗰個負擔就更加負不了。咁所以咧喺呢幾個大原則底下咧，其實就大家真係要諗下點樣可以。當早檢測到的人士可以更加早使用適合的藥物，等到它不會變惡化。咁現時我們見到那些即係高危的或者佢冇打疫苗的咧，最快出現差的時候咧，係佢就確診之後的三至五日。 嗯。 咁這個期如果轉化唔到咧，就可能會即係惡化，跟住要入醫院，甚至乎會死亡。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我哋特別需要喺醫學裏面需要關注一樣嘢嚟㗎，喺同個即係公共衛生裏面，我哋點樣好好咁應用一啲已經喺即係醫藥裏面證明係非常之好即係有效嘅口服藥物嚇。咁呢樣嘢我哋需要好好咁去考慮點做啦嚇。 其實咧，現時有好多確診嘅長者咧，可能都係喺院舍當中嘅。而家見到醫管局嘅政策咧，就係佢哋會派外展小隊咧，又或者用遙距診症嘅形式咧，去幫呢啲老人家睇下係咪適合用藥啊。咁你自己點樣樣睇呢個方法咧？因為我諗好多市民可能都會關心咧，就係嗰個增多足少嗰個問題啊。之前咧，我哋要揾足夠嘅醫生去幫啲老人家打針，好似都好難揾得夠醫生咁。而家我哋靠曬醫管局嘅外展醫療服務。会不会那个及时性啊，就未必是做得那么快呢？你会不会有这个担心呢？ 我要整体传媒考虑啦，不过个问题始终现在的药物是所谓是一个所谓紧急使用。紧急使用的意思呢，就这些药物是不是正式注册的药物。咁所以现在只是暂时呢只可以在医管局里面去处方和配备的药物。咁所以在那个即是药物条例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关卡在这里的。所以这里我们都要想一下点。当然呢，首先讲呢，其实我们第一线呢就是早确诊。尤其是院舍的老人家是及早确诊了，确诊了之后及早可以去配，即是看看啱不啱适合的呢，是处方药物，然之后配备药物给他们呢，是最好有效的方法。咁你即係睇翻香港嘅即係院舍安老院舍藥碼去700多-800多間到啦，咁殘疾院舍夾埋都有成1100-1200間院舍，咁呢啲喺度居住嘅院友全部都高危人士啦。咁現時咧，醫管局都係用緊老人評估數一啲外展方法同埋一啲遙距診症方法去配藥。咁呢個就係究竟個人手足唔足夠啦？如果個人手有所謂樽頸的時候，可能那個即係診斷同埋嗰個處方藥物有機會會延遲咗咧，咁就有啲個案可能轉差咗，亦都唔適合去俾個藥物都唔定。咁呢個咧，我哋都需要咧係拎出嚟去討論下啦。究竟可唔可以應用翻？其實喺安老院舍裏面，佢哋亦都有一啲叫做導診醫生。即是说他们社会福利处的资源里面有这个到诊医生，是一些地区的医生啊，家庭医生呢，就是他们原本都会定期一个星期会有两至三次去到诊院舍的。其实如果我们可以令到这些到诊医生可以根据现有的指引去处方这些药物，然后院舍又可以即时去到即是所属的医院管理局的医院里面的药房去即是攞药呢，咁就可能成个速度可以提升啦。 嗯。 啊，梁先生，你计划已经作出咗一个建议㗎啦，因为我哋依家呢就即是老实讲成日都喺度追落后，摆药又要追落后啦，依家评估又喺度追落后啦。喂，去到追落後的時候咧，就可以牽涉到一啲人 買咗噶啦，已經可以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咁依家評估裏邊咧，就又要牽涉到咧依個人手嗰個樽頸喺邊度咧，去解決問題。咁依家你其中一個解決就喺個常規嘅做法裏邊咧，就希望用到啲到診醫生咧嚟加速咗嗰個解決個樽頸同埋延誤嘅問題。咁除咗依個建議，仲有冇其他嘅建議可以提出嚟咧？ 咁呢個我諗就係最快手㗎啦，其實已經有個系統喺度㗎啦。 係。 即係話所有嘅津助院舍啊同埋私營院舍，除咗醫管局嘅外展醫生呢，都已經有個系統係有一啲嘅外展嘅到訪醫生。咁呢個系統存在，已經有醫生，因為好多有醫生係做緊呢個責任嘅。咁我哋點去令到佢充權到啦？咁就令到佢哋可以用應用翻好似外展隊一樣嗰、那個指引同埋嗰個處理方法。咁啲藥物都繼續可以喺醫管局裏面嘅藥房去配藥物。咁呢個咧就係、是、可以好短時間，就係、是、話可以增加嘅人手啦。即係話你即係而家咧就係、是、依賴緊。咁多間醫院約莫10至12個外展隊去處理緊接近700多-800間嘅老人院舍，咁你退出嚟，咁你都知道嗰個幾吃力，同埋即係醫院本身都好災難性嘅情況底下咧，都係好問嘅人手。咁如果我哋可以動員翻現有嘅機制、現有嘅人手，係都係院舍熟悉嘅醫生，令到佢哋有權可以。處方藥物，咁就去到幫呢、這個醫院嘅外院隊一齊去做呢樣嘢咧，咁就會係相得益彰，可以好快咁可以做到一啲工作出嚟咁啦。 唔係，我就想請教梁醫生嗱，依家我哋都向呢個內地咧，就希望多一啲嘅醫護同埋醫生落到嚟幫手啊，咁陸陸續續代落緊嚟。咁如果假設有多啲醫生喺內地落嚟咧？佢哋去分擔咗我哋本地醫生的一啲工作，然後我哋自己嘅醫生咧就加強咗依個對高危嘅長者使用依啲藥物嘅評估或者去處方咧。咁樣依個咁樣去解決個問題咧，睇起上嚟除咗我哋可以幫到啲老人家之外咧，因為變咗啲老人家就唔會由輕症變重症咧。其實反為依個會唔會係另一個可以解決嘅問題咧？ 我谂即系内地到港嘅医护人员咧，其实主要集中喺医院里边帮手嘅，啊，咁其实医院都唔够人手嘅，咁我谂佢呢个方面系一个即系比较保护嘅体制里边去帮手系最好嘅，咁喺个社区或者医院老人院咧，其实就系要用翻现有嘅架构、现有嘅人力，即系存在喺度嘅，其实。喺即係嗰個即係老人安老院舍嘅到訪醫生係一啲嘅即係地區醫生， 一啲已經既定有嘅系統， 已經既定有嘅系統嘅，我哋就唔應該去揾一個新嘅出嚟，就好麻煩嘅。 即係你覺得到診醫生加入呢個工作裏面咧，其實嗰個人力嘅樽頸係可以解決嘅。 好快可以用到噶啦，根本有醫生喺度噶嘛。 好啊，不如咧跟住我哋又傾下關於社區長者啦，因為都知道咧，唔係全部確診長者都喺院舍嘅。而家咧有一啲嘅長者可能確咗診之後咧，都係喺屋企嗰度去等啦。咁啊醫管局方面咧就話，如果咧佢哋都即係需要去評估係咪要用呢啲藥咧，就可以咧預約去到指定診所，而且咧為咗咧70歲以上嘅長者咧，更加咧係有一個關愛隊啊，可以咧俾佢哋打電話咧早啲預約到。咁不過咧根據一啲即係一啲社區團體都指出啦，以呢個預約電話咧就唔係咁易打得通嘅。咁好多時候由確診到約到咧，可能已經係第3日甚至係第5日啦。咁我哋又可以點樣去更好支援呢啲喺社區？喺屋企嘅確診長者咧， 其實而家咧好多嘅有懷疑嘅疑似嘅個案，同埋確診自己驗到個案咧，都係揾翻佢自己嘅私人醫生嘅。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係唔應該唔好好咁利用使用我哋喺社區裏邊嘅網絡，就係話，即係頭先講，即係安老院舍已經有一個網絡嘅醫生，而家點解我哋唔可以令到嘅地區嘅醫生又可以因應翻好似指定門診一樣使用藥物嗰個條件同埋指引，係處方藥物俾呢啲已經係達到標準，或者佢已經係呈報咗去個網上邊有埋一個即係確診嘅數字嘅咧？咁其實佢哋可以幫手睇下佢適唔適合。然之後咧，就係可以處方嘅藥物啦，處方嘅藥物唔使佢個診所攞啦，佢可以去翻個指定診所或者醫院嗰個藥房去攞翻嘅藥咧，其實咧就可以加速咗 廣泛地使用可使用嘅藥物。其實呢個我都接觸過好多病人有咁嘅憂慮，就話我點去咧？啊，點去到指定門診咧？因為有好多啲老人家佢可能出唔到門口㗎，即係佢可能係獨居啊，或者佢係用緊家務助理啊，佢就出唔即係卧床嘅。其實佢唔好彩就係可能佢嗰個姐姐感染到嘅嘢都俾佢，佢又未係需要入醫院喎。咁如果佢合早可以處方啲藥物，咁呢個即係老人家就可能唔會變重症，又可能唔需要入醫院。咁即係對成個都係疫情嗰個對醫療系統嗰個即係負擔就即係逆轉過來。咁所以呢個呢，我哋需要去點可以令到社區裏面嘅家庭醫生可以一齊用。我咪聽到好多時候我哋講緊最上個星期好多時啊，點解啲私家醫院唔醫啲病人啊，私家醫生又唔處理啊，就係喺你呢個時空裏面呢，其實佢哋冇有適合嘅藥物都幫到佢嘛。 我想問呢，就因為你頭先講呢兩隻新嘅藥呢，就係、是、一個緊急使用嘅藥物，咁係醫管局嗰度先有啦。咁依家如果你建議用家庭醫生或者私家醫生去幫手，咁佢哋使用呢啲藥有冇在法例上面有没有困难？ 咁当然呢个就是都系紧急使用，佢系赋权俾个即系医生可以处方，然之后处方系跟翻即系政府指定嘅指引系冇问题嘅。同埋现时咧就系、是、服死药物都要有所谓同意书嘅，即系话佢要签咗同意接受呢个药物咧，先至可以配方同埋即系配嘅药俾佢嘅。 Okay. 因为是紧急使用，等于我哋打疫苗一样，都要同意打疫苗，一疫苗都是紧急使用的。咁你私家医生都打疫苗都是咁啦，系咪？ 嗯。 OK， 明白晒，唔该晒你啊，梁万福医生是香港老年学会的会长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头先阿梁医生咧就建议咗可以运用多少少咧，我哋即系既有嘅社区网络嘅系统啦，一啲即系私家医 生 嘅力量啦， 同埋呢个社区就私家医生啦， 系啦，就去分流咧，即系一啲评估用药嘅工作啊。咁唔知道咧听紧嘅听众朋友你又点睇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咁啊，关于呢一啲药物方面咧，可以点样样再用得更好咧？咁啊，立法会议员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建议嘅。戴希立，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请嚟另一位嘉宾，有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喺电话旁边。田北辰你好， 阿 Michael 你好， 系大家好， 系田北辰议员。 我追政府追到瘦，终于咧，特首就话我要嗰只药咧，就话到咗啦。咁啊，一路問咗佢幾次，數量有幾多？咁啊，點都唔講。 簽咗保密協議啊，話 保密我都唔知有咩保密啫。點解買咗幾多劑都唔講得？咁跟住咧，我今日收到有人走嚟同我投訴話，聽講同佢去攞藥咧，佢就話數量有限。咁一句説話，數量有限。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好簡單嘅啫。呢只藥咧，而家嗰兩隻口服藥咧，大致上咧。一个疗程成4000-5000蚊港币嘅， 嗯， 就系都几犀利嘅。咁基本上咧，就系、是、如果你重症咧，其实食就冇乜用嘅。所以一定系一开始确诊嘅时候食，先至可以话发挥到效果。咁即系如果真系发 系 可以帮人命啦。咁但系我知噶嘛，冇人知十个确诊者知。邊啲會突然之間好嚴重？咁唯有咧，就係、是、其實個個確診者如果適合咧，都有足夠嘅數量俾佢，係咪？咁但係呢個世界因為就藥貴，咁一定都要有一個所謂先後次序啦。咁我就覺得咧，首先咧，佢嗰只藥應該就係要盡量俾院舍嗰啲人用。嗱，咁首先我講先啦。呢隻藥無論政府到底入咗幾多嘅療程都好啦，應該就係、是、免費嘅，唔收錢嘅。啊，如果再講錢咧，即係咁啊，咁點咧？係咪有錢又可以保住條命咧？咁優先就係啲院舍。咁即係話院舍任何嘅院友，佢確診咗嘅咧，就有到即係嗰啲外展嘅醫生定期去啲院舍睇下確診咗嗰啲。有哪些是適合吃這隻藥的，這隻口服藥來的。如果適合吃呢，如果確診了呢， 應該就盡量呢就係、是、俾個療程俾佢，咁呢批人呢就優先嘅。咁而家院舍大致上70,000+長者啦，我諗確診咗個人20%到，咁就萬幾個長者啦。咁政府到底入咗幾多劑，或者就入咗幾多嘅療程呢，佢冇講。咁我覺得首選呢應該係去院舍去幫呢班人。 OK， 田北辰議員， 就要追多啲藥翻嚟啦。多咗啲藥翻嚟咧，就一定係要開放俾社區。開放俾社區咧，就係、是、所有確診咗要去隔離中心啦，或者家居。總之證實你係陽性嘅，咁就要有個優先。咁我就覺得咧，年紀係最緊要嘅，應該最優先就80以上嗰啲，跟住就去到70以上，跟住就60以上。隨著佢個數量越嚟越多嘅話，咁所以點解我咁執着一定要希望佢有呢個160,000嘅療程，160,000呢就係800,000長者嘅20%。我覺得20%嘅機會去確診呢一啲都唔係叫做誇張。咁應該有160,000嘅療程，但係佢入咗幾多呢佢唔肯講，所以我不得而知。 OK， 田北辰議員，你就講咗嗰個即係、就是、分配嗰個優次你嘅睇法啦。嗱，我都想問一問呢，你頭先就話你收到一啲投訴啦。你的投訴其實是向你表示，譬如這些去了指定診所的長者是不是都未必會得到這個處方藥物呢？你即他們的關注到底是什麼？ 有確診者打去公立醫院、 嗯、 說我現在確診，我想看醫生， OK 去拿這隻藥、似乎就他們的反應就麻麻了、 嗯、 那這隻藥買了回來給什麼人呢？因為如果你重病需要入醫院呢，這隻藥就沒用的、 嗯、 應該是確診咗而又唔需要入醫院嗰啲啊嘛，啊咁醫院就應該要有條有個服務俾確診者去睇，然之後去判斷俾唔俾啦。咁但係因為佢數量有限，我估佢都可能係諗住留翻俾啲院舍嘅長者先。咁即係變咗咧，如果係咁咧，因為特首就話我有預足夠嘅數量，佢答幾次問佢，佢都話預足夠數量。咁佢覺得足夠，我覺得唔足夠嘛。我話160,000嘅療程足夠，佢可能幾千個呢？咁而家如果佢公立醫院都喺度話數量有限 ，OK， 我哋要睇住嚟用。咁公立醫院老實講，重症入去嘅就唔需要用嘅呢隻藥，一定係輕症啦。咁如果佢話而家佢都唔想去睇病人嘅，去俾隻藥佢嘅，咁孔明佢個數量有限啦。咁我估佢都係留翻俾院舍。咁我覺得咧，院舍應該係優先。跟住就盡快追啲嘢翻嚟，咁就變咗咧，政府嘅診所啊，你知即政府係有診所噶嘛、 嗯， 公共診所就大開洞門啦，就所有你確診嘅人都嚟，咁我哋就去判斷你。嗱、啊，咁仲有而家啲家居嗰啲唔出得街咁點咧？咁家居啲唔出得街咧，都應該有啲叫做視像嘅一啲嘅。 視像診斷去俾佢哋評估， 係、嗯，因為佢唔出得街嘛，咁你唔出得街，咁你又叫佢去到又未必有藥，咁咪成件事情又好難睇咯。 OK， 好啊，多謝曬田北辰議員同我哋嘅分析啊，咁啊因為咧我哋跟住落嚟咧都要聽一則交通消息，不過之前咧我哋先讀一則強制檢測公告，喺沙田龍亨村善心樓同埋青衣長亨村亨俊樓以及屯門蝴蝶村蝶靈樓咧都係進行緊圍封強檢，居民咧要按住工作人員嘅指示咧係有秩序咁樣落樓進行檢測，跟住落嚟咧要先聽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咁车龙啦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那段比较繁忙一些。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去三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九跌18.1。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深浩集团、金山工业股权、移动互联中国、 中国顺客隆和瑞慈医疗。五大跌幅股份：联和医疗、新明中国、国际商业结算、兴业新材料和海吉亚医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6，日元 118.04，瑞士法郎 0.939，加元 1.286，人民币 6.374，英镑对美元 1.304，欧元对美元 1.1，澳元对美元 0.72，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6。港金报18,010元，比上日收市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30.2美元。港汇指数95.9，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的情况。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近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就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慈云山嘅旭华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旭华街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咗噶。本来会经过嗰度嘅九巴路线二号 F 同埋三 M 咧都要改道行驶。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骏发花园果栏段比较多车嘅，反方向去深水埗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因为有工程咧，继续有封路措施。仲有就是加士居道去佐敦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至到公主道桥底嗰段呢，而家都系多车嘅。而龙翔道去观塘左转上呢个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街市呢，现时交通都系繁忙。新界啦，屯门嘅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友爱村一带呢就比较多车啲。仲有呢要特别提醒踩单车嘅朋友啊，就是将军澳环保大道单车径嗰度呢，因为有工程啊。环保大道北行线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宝邑路交界至到单车径嗰段呢继续是有封路措施。咁单车径封闭期间，踩单车嘅朋友呢喺驶经上述嘅地点嘅时间呢係要落车行，就唔可以踩㗎。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葵涌道马加烈医院桥底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冇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醫療需要，可預約醫管局嘅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指定診所求診。詳情請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醫院求診，請體諒醫護人員配合佢哋嘅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應對疫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新冠口服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 大部分的病人呢服用了之后呢都是甚少有恶化的情况，减低了呢重症或者变成一个肺炎的情况。尤其是讲紧三日病发之内使用的话呢，那个效果是很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我哋继续讲一讲咧， 莎士比亚嘅一啲名言啊，一啲 quote。呢个咧就来自小叔叔一个好中意嘅沙剧，叫 Julius Caesar 海撒大帝。佢就话啦 ：Cowards die many times before their deaths. The valiant never taste of death but once。个意思咧就系咧，懦夫咧系死过无数次嘅，喺一个人生里面。但系勇者咧系只会死一次嘅啫。一个懦夫啊，一个冇勇气嘅人咧，佢生命完结之前咧，佢会死好多次。点解死好多次呢？每一次跪低啦，每一次去遇到挫折或者遇到一啲强过自己嘅人，佢就会缩啦，去逃避啦。咁其实咧就好似一个人嘅死亡一样，佢觉得。而真正有胆嘅人咧，勇者咧系唔同嘅，人生只会死最后一次嘅啫。咁啊，呢个就送俾一啲咧人生里面只系识得跪啦、避啦同缩啦。嘅一啲無膽嘅人，包括趙叔啦。Cowards die many times before their deaths. The valiant never taste of death but once. 好，今日講到呢度。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趙叔叔。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高福慧、大希臘。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咧，继续系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喺度噶。戴希立啊，我哋头先咧第一个钟头咧就讨论咗啊好多咧关于呢一个新冠疫情嘅嗰个药物嘅口服药啦，终于嚟到香港，点样样咧系可以尽快咁样样咧去到呢一个病人嘅手上啊？咁啊听紧节目嘅听众，如果咧你都有意见，譬如咧你都曾经去过一啲即系指定诊所嗰度求医，而又系。即是想攞呢啲口服药嘅，你嘅经验系点咧？又或者如果你屋企系有长者嘅，又即系觉得啊，佢哋到底系适唔适合去用药啊？咁喺个评估嘅工作上面，你哋要揾呢啲诊所或者评估啊，你哋嘅经验又系点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继续同我哋倾啦。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想同大家咧，亦都讲讲另一个话题啦，就系咧关于呢一个内地嘅援港医护咧，琴日咧已经陆续抵港啦。其实呢今次来到香港帮忙的 内地医护呢是前后呢有大概300人的。那首批来到的呢有75名的这些内地医护。根据新华社昨天的报道呢，其实呢他们都是来自一些内地医院临床的一线骨干来的。很多呢都参与过广东啦、湖北等等很多地区的抗疫工作。同埋呢他们还有个特色的、大希腊就是呢他们熟悉粤语，因为呢要跟我们的病人啦，同埋咧本港嘅醫護人員咧去進行溝通， 仲有啲識英語添。 係啦，熟悉粵語同英語。咁呢一批嘅醫護入邊咧，就包括36名嘅醫生啦，同埋39名嘅護士。佢哋咧係嚟自內科啦、腎內科啦、心血管內科，同埋咧亦都有一啲感染專家喺當中。咁咧就可以即係幫我哋而家非常之緊張嘅醫護人手咧注入一啲新嘅力量啊！戴希立 係咁，而家咧大家都知唔知咧？原來早段時間有16個先嚟咗咧，先熟悉一下啲情況先，然後再同翻依跟住落嚟嗰75啊300人咧去做一啲嘅簡介咧，可能使到佢哋嗰個接力咧係會容易啲嘅，即係咁樣。我覺得依個安排對香港嚟講都會有啲舒緩咗嘅人手。咁啊，當然咧就裏邊都有啲不同嘅意見啦，咁我哋啱啱可以討論下嘅，即 係其實咧講到預備工作咧，咁我諗好多聽眾都會關心啦。嗱，佢哋咧落到嚟我哋嘅即係前線病床嗰度，嗰個適應啊，同埋嗰個運作到底係點嘅咧？嗱，呢一點上面咧，我哋都問過醫管局嘅，根據醫管局俾我哋最新嘅回覆咧，呢一批醫護最新嘅情況嚇，今朝咧係已經喺亞洲國際博覽館嘅社區治療設施咧係了解同埋熟習緊情況， 咁咧就會喺日內即係今日之內咧，就已經咧係會展開治療病人嘅工作啊。咁頭先戴希立你提過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我有留意到咧，有其中一啲咧就係關心到咧，到底喺嗰個工作流程同埋語言上面咧，係咪可以同我哋香港磨合到？因為大家都知啦，我哋香港嘅醫生咧，佢哋開藥啊或者做一啲治療診斷咧，就多數係用英文嘅。咁而內地嘅醫護咧就係用中文嘅咁。嗱，關於呢一點咧，醫管局咧就話佢哋咧係已經向醫療隊咧講解我哋社區治療設施嗰個收治病人嘅程序啦，同埋咧一啲臨床，譬如處方藥物啊或者急救啊等等咧個安排係點樣樣。而為咗配合呢啲醫療隊嘅工作咧，我哋香港方面咧亦都喺嗰個藥物系統啊工作流程方面咧加入咗中文嘅界面咧，就係咧俾呢啲有需要嘅醫療隊員去使用。咁另外啦，醫管局咧亦都係話咧會揾人咧去向呢啲醫療隊去提供協助，譬如咧如果佢哋喺治療病人嘅過程啊，或者喺問診嘅時候咧，係需要人同佢哋協助溝通咧，醫管局咧亦都有工作人員咧係可以喺當中係幫下手嘅。 咁當然啦，亦都有人咧就關心另外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話如果真係喺處理啲病人嘅時候咧出咗錯。嗰、那個問責問題點樣解決？咁另一個咧就話啊，佢一批人落嚟啦，咁會唔會咧就有分工或者意思有權限嘅分別咧？咁都提出咗好多嘅問題。不過我覺得醫管局就提出咗一個名譽僱員呢個概念咧，就其實咧從來都存在嘅。就會係喺即係政府請嘅。雇員以外咧，係請外邊嘅一啲人咧做名譽雇員，只要佢係合乎呢個專業資格咧，咁佢哋就可以參與醫管局嘅工作。同時間咧，有事嘅時候咧，就應該係醫管局去負起佢個主體責任同埋最後責任，即係咁樣。 嗱，呢一點咧就係即係名譽雇員呢個問題咧，就喺而家嘅安排之下咧，有病人組織咧就話：咦，咁即係喺民事索償或者啲追責上面咧，咁醫管局就可以即係幫到手啦。咁但係佢哋同時都提出咧，譬如喺專業嘅責任上面咧，由於呢啲醫護係冇喺香港註冊啊，咁譬如即係醫委會咁樣樣都唔能夠咧去即係處理到相關嘅投訴，咁呢方面咧就做唔到啦。咁啊，關於呢一啲嘅提出同埋呢一啲嘅關注，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又有啲咩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因為值得留意嘅咧係，雖然咧而家首批咧得即係75个人啦，咁但係咧今個星期內咧係會陸續咧再嚟多300人嘅，咁佢哋嘅工作范围咧就会由亚博咧系再伸展到去其他嘅治疗设施，譬如讲紧可能系呢一个北大屿山个感染控制中心啊，同埋将来咧我哋有个国家援建紧嘅，即系喺河套区嘅嗰个医院咧，将来亦都系会有呢啲内地嘅医护人员去进驻嘅，咁所以即系相信咧都会越嚟越多啦，呢一啲嘅内地医护嚟香港帮手，同埋咧佢哋即系参与到嘅嗰个范围。亦都系会越嚟越阔啦，咁所以咧，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都会关心嘅。 我想再加多一个问题咧，我觉得今次咧好似都好多问题，当然呢啲问题一间我哋睇下点解决啦。其实我哋谂紧一个大湾区，我哋成日强调咧，香港人上内地或者落地将来落嚟香港咧，嗰、那个资历互认同埋专业资格互认嘅问题。咁如果呢啲咁嘅今次啱啱疫情就出现咗一啲咁实际嘅问题咧？咁其實呢啲問題如果能夠解決咧，將來喺成個大灣區裏邊咧，其實都唔係淨係醫護人員，其他人士都會有香港資格、內地資格，點樣互認、點樣合作、權責喺邊度，都有呢啲嘅問題嘅。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去順帶解決呢個問題咧，對於將來成個大灣區嗰個合作咧，都應該會有一個建設性啲嘅建議出嚟。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啦，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香港护士协会嘅主席袁志敏喺电话旁边。袁志敏你好， 袁主席， 主持人你好， 袁志敏，我哋头先都提出过好多人嘅关心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内地同埋香港医护嗰个分工啦，咁或者唔好用一个主次嘅一个角度嚟去睇啊，咁到底呢一班医护嚟到佢哋俾我哋嗰个助力同即系香港医护之间点样样一齐去做法？你了唔了解？譬如佢哋系负责啲咩范畴，而香港方面又系负责啲咩范畴嘅咧？ 哇！你呢，主持人，你呢个问题真系医管局先答到。 O K， 唔系，真系等医管局先答，但我答唔到你吓，我答唔到你。嗱、嗯，我只系我喺其他场合都有讲嘅咩咧？其实过往呢两三个礼拜咧，香港嘅公立医院咧，基本上已经系全线沦陷噶啦，吓全线沦陷。咁系非常之绝望同埋好拮据嘅，根本成个情况系吓，咁你可能好多媒介都睇到，其实病人好多啦，啊，即系之前甚至早两三个礼拜前系净喺急症室条街度添啦，咁但系而家收咗入去之后咧，其实就根本系你如果入去个医院度，基本上大堂啊、餐厅啊、物理治疗啊、日间中心啊。啊、都冚唪都堆砌晒开晒床喺度㗎啦。咁亦都讲得直接啲就係、你哋喺其他啲传媒睇到就係、是甚至即係尸体处理尸体都已经出现咗即係好严峻嘅问题。咁、啊、亦都好多病人喺医院入面即係连食药飲水食饭大小二便嘅清理都发生问题。咁、啊、我好多場都話喂，我收返嚟就係、是、其實而家真係戰地醫院嚟嘅根本、啊、不過我哋同烏克蘭啲戰地醫院好少少，就係我哋冇呢個炸彈同埋呢個導彈攻擊嘅啫，咁但係基本入面個情況係相當之惡劣。咁喺咁嘅時候，你即係我會覺得，如果有人嚟幫，或者甚至係個外圍有人嚟幫，我哋可以抽調返啲同事喺譬如亞博館啊、北大嶼山嗰啲返嚟啲急性醫院度幫手，都係。点都系帮到啲嘅，成件事系咁，所以个情况系咁样咯。 OK， 阿袁志文啊，不如咧，我又问一啲好即系临床嘅情况啦，因为我哋头先有讲过咧，其中有病人组织就系担心咧嗰个语言嘅问题啊，会唔会咧即系成为咗大家合作治疗上面嘅一个障碍？嗱，咁我即系譬如有一个例子啦，咁如果由即系内地医护负责治疗嘅人士咁可能一路系记录紧佢嗰啲维生指数啊，或者佢嘅用药啊个治疗状况咁啊佢就可能即系譬如突然间得咗重症咁。需要急救咁可能变咗接手嘅喺医管局嘅医护咧，就要睇翻一啲即系中文嘅界面或者即系中文嘅药物啊，或者系各项嘅资料嘅名称啦。咁会唔会系喺嗰个治疗或者急救嘅过程上面系造成一啲延误啊，或者系需要翻译啊等等呢啲情况咧？ 嗱，呢个我主要睇就系呢个就系即系医管局本身。準備呢啲國內醫護嚟幫手嘅時候，佢本醫管局本身佢準備咗幾多功夫咯？即係好多電腦系統係咪已經可以有中英兩個界面可以幫到手嘅？呢啲咯。咁如果係完全未有嘅，咁就比較即係會有出產生一啲問題嘅。咁但係我又會睇就係、是，因為而家基本上佢哋幫手就係幫手亞博館啊，即係。我講直接啲比較外圍啲啊，啊佢哋唔會喺急症醫院工作啊嘛，咁同埋而家我自己攞到嘅資料就係喺而家呢啲地方，基本上係好大部分都係啲老年病人啊嘛，咁其實好多係啲照顧嘅問題啊，好基本照顧嘅問題啊，咁所以我最啲睇就係、是、即係喺嗰方面如果幫到多啲嘅，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但係嗰、那個頭先你講嗰啲問題係可能係會有㗎，會有機會有㗎。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喺譬如啲電腦系統啊，或者其他嗰個工作嗰個磨合嗰度要做功夫囉。咁、啊、所以我又睇到佢而家都係即係幾廿個開始試，即係開始嚟試下先啦、啊、咁樣啦、啊。咁、啊、我唔知即係呢啲國內嘅醫護人員喺之前喺國內佢哋有冇另外一啲訓練係做咗嘅，希望佢即係加速或者是方便他们融入来在医管局的系统里面帮手，特别刚才你说的那些就是关于那些治疗程序啊、治疗那些言语的问题啊那些啦。那、如果即我觉得他如果之前未来之前有少少即是所谓鸡精班上过下的，那怎么都帮到件事的。 我呢就即我个人意见啫，第一呢就首先对于内地，其实内地的医护人员呢其实都好緊張嘅，特別依家特別抽調識廣東話，我諗依家大家都知道深圳同東莞依家最近都出現咗疫情。喺咁嘅情況下邊，有人落嚟支援香港咧，首先要多謝先得。我覺得第一樣，第二一個專業資格咧，我相信亦都 唔應該有懷疑嘅，即係佢哋都有好嚴格嘅訓練。最緊要正話你頭先講咧，就有啲技術上嘅準備或者操作上嘅磨合咧。咁呢個其實咧，除咗係要靠之前咧，好多就喺實實際際裏邊運作裏邊先至會慢慢做到呢樣嘢啫。何況你頭先講咧，依家都放咗係一啲。即係比較外圍啲嘅，或者係照顧一啲老人家嗰方面咧，我相信呢啲問題係可以逐步解決嘅。即係呢個就我個人意見，我唔知啱唔啱啫。 同埋，我補充一樣嘢，因為即係我唔知道醫生啦。其實護士咧，過往呢十幾年咧，其實香港其實好多護理專業團體咧，係幫緊國內，特別係大灣區咧、廣州一帶咧，就係訓練緊專科護士嘅嚇。咁、所以其實好多交流嘅。啊！之前一路都好多交流嘅、啊，甚至無論係甚至係十年前，大概十年前，甚至當時有呢、這個廣東省護士嚟香港學習嘅計劃添嘅，當年嚇。咁、之後完咗之後咧，其實就唔同嘅護理學會咧喺上面咧一路都搞緊，幫上面嘅一啲團護理專業團體咧搞啲專科護士嘅訓練嘅。咁我又會覺得，所以。即係呢方面，我又覺得嗰個水平啊，嗰啲好似頭先節目主持人我又覺得唔會話爭好遠啊，因為嗰個交流同個溝通，過往呢十年八年都一路有維持喺度嘅。 我諗即係關於佢哋嗰個專業資格咧，正如頭先即係引述新華社嘅報導，佢哋都係抗疫嘅核心嘅骨幹啦。我諗喺個專業資格上面咧，大家都係放心嘅。不過我就係引述翻咧，即係一啲前線醫護方面咧，我相信可能袁志敏你都收到，就係喺個合作啊，會唔會喺個語言或者一啲技術用語方面咧，點可以磨合得好啲？咁你頭先都提出咗一啲意見啊，咁我另外咧亦都想引述，譬如有病人組織咧就關注到，呢啲醫護員。如果即係涉及醫療事故嘅時候咧，那個責任同埋嗰個追，即係去到即係追究嘅時候，會唔會亦都係另一個會關心嘅話題咧？咁呢樣嘢你又點睇咧？ 嗱，我第二樣嘢我覺得好即係比較奇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就係、是、十幾年呢個四川汶川大地震，當年我哋都有香港醫護人員上國內幫手嘅喎。都有上過嚟幫手嘅喎，甚至我以我所知，有甚至幫手做手術添嘅喎。即係我有時覺得，係呢啲即係我明白有一定有兩地差異嘅，一定有。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即係點解要咁保護性或者咁成件事可以即係我如果我覺得如果咁樣即係提即係呢啲問題要處理嘅。咁但係我又去睇就係如果人哋嚟幫，但係我哋又講呢啲問題嘅時候咧，會唔會令到人哋即係好成個感覺好唔好咧？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即係我當年我哋去幫人哋都冇咁質疑我哋喎，真係或者做錯嘢點我點追究，人哋都冇質疑我哋。而家人哋嚟幫我哋，我哋調翻轉頭一開始就講話你做錯嘢點樣，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第一個問題，即係我覺得成個思維，我覺得點解會咁突然嘅呢個第一？ 即係等於你去戰地醫生去幫嗰啲打緊仗嘅地方咧，你質疑咗佢嘅責任先，你首先係嘛？即係你嘅意思就咁咯。 咁即係係咪你唔想人幫啫？即係我覺得好離奇嘅，即係呢個啦。唔係，即係呢個我甚至要處理得好小心，因為我喺好多場合都講人哋一腔熱情嚟諗定嚟幫。但系你我哋如果个态度系咁咧，就好论尽啦，成件事好论尽啦。呢、這个第一其实但系大家摊开嚟讲，我而家香港真系沦陷嗰啲院吓、人哋唔嚟帮我哋点咧？即系啲老人家系可以冇水饮冇剩喎，真系吓、即系嗰个死亡过程系好冇尊严嘅，可以系。 OK 咁所以呢个第一，第二系咩咧？我会睇就系如果真系要咩嘅话，佢呢啲国内医护人员其实都喺。國內係有相當嘅資歷同埋個認可噶嘛，咁你可以如果真係要追究嘅，你可以翻上國內向相關嘅機構或者咩去追究咯，咁、但係我之前亦都今朝早有啲專家都講咗嘅，就係你基本上如果係嗰、那個責任，其實醫管局已經係即係承擔咗噶啦嘛，嗰、那個索償啊，就係金錢上嗰啲，因為我唔知大家明唔明白就係、是。如果你索償，咁基本上就係出咗事，兩個破壞喺兩個角度啦，一個角度就係個賠償個問題啦，另外一個角度就係你覺得嗰個專業醫療人員嗰、那個專業失德， 你想喐佢個牌，我講得白啲啦，你想佢除牌，咁呢個你要去翻相關嗰個團體嗰邊去做咯。咁國內都一樣，佢有個執業證有成發俾佢噶嘛。咁你都要向佢，即係如果你覺得佢真係專業失德嘅，就去國內嗰邊咩咯？咁呢個我唔知，我律師好似有兩邊通 嘅。O、okay, K， 好啊，唔該曬袁志文，因為我哋咧跟住要聽新聞啦。 騰訊股跌超過一成，騰訊失守300元收市，報298元，跌幅超過一成。天气概况：中国东南部天色良好。本港方面，下昼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日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社山路车多繁忙，龙尾在林村许愿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还是稍微多车一些，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封路方面呢，提一提大家啦，喺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呢，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的话饮一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还会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在继续节目之前，先有一则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关于强制检测公告方面，今日观塘顺天村天柱楼、沙田龙亨村善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青衣长亨村亨俊楼和屯门蝴蝶村蝶陵楼的亦都是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咁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其实咧就系同紧啊护士协会嘅代表阿袁志文咧倾紧关于有内地医护咧系落嚟香港咧分担抗疫工作上面咧佢嘅睇法。咁啊，无论你系想同我哋讲讲关于内地医护咧落到嚟香港帮手，你有啲咩意见，亦或系咧想讨论翻咧我哋早前倾到啦，有关一啲新冠嘅口服药物咧点样可以帮到我哋嘅长者啦，同埋一啲高危嘅病人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嘅，我哋嘅电话号码。 话是1872311，1872311。而家咧先接听听众刘女士嘅电话先。刘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刘女士系， 请讲。 系冇啊，咁头先咧就听到就关于，我系想讲翻嗰啲药物啦。咁头先就讲话专家就话五日内确诊咗嘅话咧。先至即係有服用先有效啊嘛，係咪啊？ 個效果最好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如果其實呢啲藥咧，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對於老人家嚟講咧，好重要啦。咁同埋點樣由唔好俾佢變成一個重症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去政府度等，咁其實你而家見個情況，其實都好難會入到醫院啦。咁一定你如果你重症嘅入到去都冇用啦，係咪食呢啲藥？咁輕症嚟講咧，佢哋又未必入到去。咁好啦，如果你話經私家醫院，然後再轉介去政府嗰度攞藥，咁其實呢個問題會唔會諗下，會唔會有一個好？更加方便佢哋嘅做法咧，因為其實你話咁啊，我去私家，我要再去政府排隊，咁我自己都陪過老人家去睇醫生啊嗰啲，其實一等起碼半日，咁你話唔病都會變咗，即係仲會更加嚴重咗咯。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喺呢個 moment 裏邊，最緊要咁迫切嘅關頭，其實我哋應該係要做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要快咯，因為時間已經唔等人啦。你見日日都有咁多即係老人家咁樣離去啦，咁其實都唔係一件我哋想見到嘅嘢。咁我都明白，其實醫護都好努力，咁但係我哋嘅譬如喺一啲行政方面，會唔會做一啲比較配合啦？同埋啲藥物其實一早都已經諗到係會嚟香港，咁點解而家先去諗一個方法去點樣去配置咯？咁唔係而家先嚟討論噶嘛？應該係你藥物你都知道會有，咁其實係咪應該一早已經係商討咗一個方法咯？唔係而家先去諗。而家我哋應該係派藥咯，係咪先？ 而家醫管局方面咧就話，即係點樣樣去俾到啲藥喺社區嘅老人家咧，佢哋就會透過咧有23间嘅指定診所咧，每日有4300个名額咧，去俾一啲高風險嘅病人，譬如係70岁以上嘅長者啊，或者係免疫力低嘅病人咧，就可以預約。咁到時佢話啊，佢哋喺啲指定門診嗰度睇咗醫生咧，就可以咧去處方藥物啦。咁啊，劉女士，你即係你都話你有陪長者去睇醫生嘅經驗啦，你覺得呢個指定門診預約咗大家去睇，再分藥啦。咁你又點睇咧？ 如果你指定門診，你係即係可以俾到佢食嘅。咁當然佢我覺得個老人家係即係佢可以食到嘅，一定冇問題啦。咁但係我而家係最擔心嘅一啲，譬如佢根本自己都冇個能力 去預約。 預約呢樣嘢，因為其實如果我諗留意到新聞，就係話有啲人係喺屋企裏邊即係走咗啦，係咪？咁其實呢個問題我真係要諗下，因為唔好話獨居老人啦，就算可能兩個老人家大家住埋一齊，咁佢感染咗，咁當然子女自己都有責任，咁但係其實喺一啲家訪啊，或者點樣可以幫到佢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同。即係好重要嘅問題，我見到日日都有啲咁嘅情況。咦，院舍今日又話唔知爆咗幾多個，又係院舍發生。咁其實今日情況會唔會一啲可以確診到，知道佢哋可以加快俾佢哋，唔好再喺度嗰幾日喺度流流連連咁樣，都唔知道做緊啲乜嘢。 Okay. 即係我自己即係作為即係我都50几岁，咁我又覺得我都會老噶嘛。咁我哋眼見而家咁嘅情況。即係會覺得第時我會唔會都會係陷入呢個咁嘅情況咯？ Okay.好啊，多谢阿刘女士嘅意见啦。咁啊，戴希立头先阿刘女士佢讲出咗个情况，就系即系可能咧，未必每一个喺社区入边嘅长者都有咁多嘅社会资源啦，或者识得咧去即系打电话去预约，或者留意到自己有一啲高风险因素咧，系去呢啲指定门诊求。 其实阿梁医生咧头先讲嘅时候，除咗即系或者阿田北辰议员嘅优先就喺透过院舍去做啦，但系佢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咧。就透過家庭醫生去做嘅，咁就變咗咧。依、這個就我都問過梁醫生，佢就話咧，其實咧就冇問題嘅。如果政府咧有足夠嘅藥，同埋係可以授權私家醫生咧係去處方咧用依啲所謂緊急使用嘅藥咧，咁確實係會使到啲藥嘅流轉會好啲。咁不過依家問題咧，就第一。貴啦，呢啲藥。第二係咪免費？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透過私家醫生去做咧，可能現時嘅雖然話我有足夠啊，但可能依家實際上喺手頭上嘅藥咧，淨係喺院舍度做，我相信都 都未係足夠嘅，我諗。 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啊，接聽埋葉女士嘅電話先。葉女士你好， 晚安啦兩位， 你好啊，請講。 我都六十几岁，我啱啱确诊完，啱啱两个礼拜。 系， 但我自己讲一讲我自己的经历。 好啊。 我听到头先嗰个梁医生咁样讲咧，我先打呢个电话嚟。 嗯。 其实嗰啲私家医生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全部都唔会睇我哋嘅。 嗯。 其实你都唔好谂住啲家庭医生，我亦可以讲有啲系啦吓，有啲会好啦、嗯。根本上咧，你去访问出边嘅资讯啦，所有。你一发烧，无论你一间两间都好啦，你出咗啦，佢已经唔睇你噶啦、 嗯， 你都唔使嚟挂号噶啦。我自己一间系有微烧，打电话俾我自己廿年嘅自己嘅家庭医生，佢唔睇我都知道人哋嘅难处。我话我不如你配药俾我，我有咁嘅情形，我使人哋攞都唔得。 点解咧？ 佢冇同你解釋咧。醫生係閘住曬嘅，所有私家醫生，你不妨去訪問一下，去諮詢一下。 因為佢驚影響佢哋嘅診所啦，係嘛？ 因為如果係一診到呢啲咁嘅病人咧，佢好容易影響佢診所要閂門。 係、啊、 一有呢啲病人咧，要閂門兩個禮拜，你啲又要體恤人哋呢啲，我又唔敢話，唔好話人生飲水啦，喺呢個情形嚟講，真㗎，你出面睇啊，好似我之後我仔有事，我仔喺。都叫做在大公司做有很大的医疗的系统那些。我仔你看这个私你的你的公司我仔说不得的。一签门口一写了那张纸你有发烧有这个情形就算你一间他已经踢你手不看了都。 葉女士我想请教一下你有没有尝试去预约医管局的指定 门诊当然是约不到啦、啊、我打电话去那些指定的。我一间我打电话去那些普通科打不到的。好难，平时已经好难打噶啦，阿小姐。到你依家嘅时候，打埋两间啦，到我两间嗰阵时候啦，都更加之难打。 嗯，即系佢哋一啲指定门诊嘅预约电话，你系打唔通嘅。 门诊无论你系一间有普通科门诊，或者指定嗰啲门诊嚟睇你确诊嗰啲，都好难打噶。就算俾你打到咧，都唔知约到你几多号去嘅。呢啲系真事嘅。 Okay. 我就是听到那个医生这样讲我才打你电话。我根本没我有听你的节目但我从来都不会打你打电话真的听。但我听到医生这样讲那亦好讲亦有一些私家医生偶然有很少的私家医生真的被我碰到一个我一间有发烧他肯看。到我两间的时候我吃了他的药告诉他到我真的第二日两吃完药两日药两间虽然说它很贵成四五百元两日药但是呢到我真的到第二间的时候我自己都懂做人的我不去看只是打电话去配药使人家去没事家人去拿人都愿意那个医生有几多人看、 okay. 我拆了几年才有一个医生我告诉你、 okay. 是真事来的你不要说社区医生或者是私家医生你不妨去自己去收下料、 okay. 全部都唔睇噶啦， 有、okay. 翻。好啊，多谢阿叶女士分享咗佢嘅。 其实叶女士咧讲咗一个两难问题，即系话咧公立医院或者系指定诊所咧，就你又好难先能够去睇到症，系啦、 嗯。 私家医院同私人嘅诊所咧，私家医生嘅诊所咧，又好多时咧又唔接症，好似最近好咗啲，但系咧都系有呢个问题。咁你话？俾佢處方咧，又做唔到。咁依家咧，確實依個問題咧，我諗都要想個辦法去解決先得。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傾下第二啲話題啊。 港台電視31節目盤點政策，特別請嚟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蔡潔銘，同埋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總召集人陳振斌，同大家講解特區政府以及民間團體點樣齊心抗疫。 咁啊，多謝內地嘅支援之下咧，能夠好快速咁樣興建到呢啲嘅隔離設施。 而家最緊要咧就係話個物資到我哋手，我希望第一時間出到去俾有需要嘅人。 3月16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啦！ 接種疫苗後，體內嘅抗體水平會隨時間下降。接種第三針可以提供額外保護，有效抵禦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因為我方問過蔡議員， 大希臘，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想轉個話題咧，講下咧關於長者打針嘅問題啦。咁嗱，其實咧而家喺院舍入邊嘅長者啦，我哋咧就即係可以話係開盡嗰個馬力咧，希望喺18號之前咧係啦，幫佢哋咧適合打嘅都打咗第一針。但係咧就有一啲嘅社區團體咧關注到話，如果係一啲喺即係家居入邊譬如長期卧床啊、行動不便啊，或者譬如係喺唐樓，你要佢落街咧，都要去行好多層樓嘅長者咧，其實佢哋咧平時都面對一個好難出門嘅問題。嗱，以往咧喺未有疫情嘅時候咧，我哋譬如就有啲陪診嘅服務啦，咁啊可以陪住呢啲出入唔係好方便嘅老人家咧去到睇醫生。咁但係喺疫情之下咧，呢啲陪診嘅服務其實都減少咗好多。點樣照顧到呢啲長者打針嘅需要咧？佢哋咧就提出咧，可唔可以約埋一啲即係醫療嘅外展隊咧去上門同佢哋打針？咁呢一个咧，似乎系咪一个可以即系舒缓，或者咧系可以帮到呢一啲咧？根据呢一个嘅政府嘅估计都有可能咧系有即系30,000个呢一啲嘅长者咧系有呢一啲即系上门接种嘅需要嘅。 但系如果做呢样嘢，就我谂应该都系利用一啲即系私家医生去帮手做呢个外展工作，系咪咁啊？ 而家咧就有呢个社福团体咧就准备咧系联合一啲医学嘅组织啊，咁咧其实都系一啲即系私家医生佢哋服务方面嘅力量啦，咁就上门去帮长者去打针。 咁依家就系问题就系呢啲私家医生佢有几多愿意做呢啲工作？不过我相信可能做外展咧。他哋嘅願意程度就大過，好似頭先嗰位葉女士講咧，就去佢診所度做喎啦。 咁具體情況係點咧？我哋咧都要請嚟負責相關計劃嘅社福團體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872311啦。嗱，呢一個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曾經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到話，估計咧係有5萬名嘅獨居長者或者係殘疾人士咧，係需要呢啲上門家居接種服務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都一個好龐大嘅需求啦。點樣去利用好我哋嘅社區資源去即係補咗呢個缺口咧？我哋喺呢個時候咧，電話旁邊請嚟社聯嘅業務總監蔡建華同我哋一齊傾下。蔡建華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你好， 蔡建华。头先咧，我哋一听你呢一个计划咧，就即刻谂起咧，哇，有50,000人嘅需要系咁庞大啦。咁但系而家大家都知道，我哋即系个医疗人手方面咧，其实系好吃紧嘅。你哋同埋嗰一个医学嘅组织咧，其实系可以动员到几多嘅医护人员咧，去到做呢一个嘅接种计划啊？你哋目标系可以帮到几多人打疫苗咧？ 好啊，首先我哋知道咧，就呢一类嘅一啲长者啦，或者残疾人士啦，或者佢哋不良于行啦，咁样咁啊，就一路以嚟佢都好困难咧，去即系落去一啲中心里面去即系打针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谂到咧，其实佢哋都系即系需要保护佢哋啦，亦都系即系希望佢哋可以即系如果系选择去即系接种嘅时候咧，佢哋都可以即系得到呢、這、一个即系打针啦嘅机会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即系都。組織一啲嘅即醫療團隊咧，亦都同我哋即社工嘅機構大家一齊去即合作，咁咧就希望咧將個服務咧就上門帶到去即呢啲即有需要嘅朋友嗰度啊咁樣。咁而家嗱，我哋初步嘅預算咧就係喺即下一個禮拜，我哋會開始咧，即3月21日嘅。即係我哋會開始啦，就去到即係4月底呢段時間咧，我哋即係預算我哋可以動員到適當嘅人手咧，就係去可以服務到10,000个嘅即係呢類嘅朋友啦，咁樣。咁然後咧就當然呢個係即係一針啦嚇，咁然後咧如果係需要打第二針、第三針嘅時候咧，我哋會即係繼續完成埋去嘅。咁咧就即係總共最多我哋係可以即係打到30,000针啦，咁樣。咁就可以照顧到10,000个呢啲朋友啦嚇。 蔡建华，我咧就想即系请教啦，因为咧帮长者打疫苗咧，咁事前咧其实都要一啲评估嘅，因为大家都记得袁国勇教授曾经都上过啲院舍嗰度咧，想帮长者去打疫苗啦，咁但系都要睇翻佢哋临床嘅情况，譬如会唔会已经系染咗疫啊，系有病征啊，发紧烧啊，又或者咧有一啲可能系佢嗰个譬如血压系咪即系已经系稳定落嚟，适合打针，事先都有一啲嘅预备功夫、评估功夫要做嘅，咁你哋嘅团队会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咧？ 係冇錯啦，這個都好重要嘅，即係我諗即係大家都好關心啦，即係如果長者去打針嘅時候，究竟佢個健康狀況啦，佢個即係究竟適唔適合去即係接種啊咁樣，咁所以呢度咧係即係我哋好重視嘅，都係大家知道好關心嘅，亦都係咧就我哋今次我哋發揮得到個即係我哋醫社合作啦，即係醫療團隊同我哋社工嘅團隊大家一齊合作嘅一個即係我哋嘅重點嚟嘅。咁咧就我哋喺即係打針之前咧，其實咧我哋啲即係社工嘅同事咧，即係啲社工機構咧就可以去接觸呢啲嘅即係。服務對象啦，咁就會預先咧就可以即係了解下佢哋個健康嘅狀況啊，咁佢有冇接種過疫苗啊，或者佢即係個身體情況係點樣啊？咁我哋會盡力咧去即係幫佢哋去記低呢啲嘢嘅。咁咧呢個咧就一方面我哋係即係幫佢哋即係都多啲了解嗰個即係服務啦，另一方面咧搜集咗資料咧，我哋就可以交俾個即係醫療團隊，我哋嘅醫生咧佢可以有預先咧去即係了解一下睇睇個情況咁樣。咁然後咧就即係接種當日咧，當然咧個醫療團隊咧就會去到即係現場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再做一個即係即時嘅評估嘅。咁即係再睇下佢個身體狀況係點啊咁樣。咁所以嗰個即係機構社工朋友去之前幫我哋記低嘅資料咧，亦都係幫助到咧嗰個即係醫生去做嗰個嘅判斷同埋評估啦。咁咧就呢方面咧就變咗令到嗰個服務對象可以放心一啲啦。 啊，蔡建華，我想問啊你咧，就因為你今次動員呢、這個。啲醫療人即係嗰啲醫生啦，第一佢要上門，第二咧佢又要現場評估啦，或者事先評估啦。咁你而家假設你而家10,000個長者你要上門做醫院工作咧，你哋有幾多成把握可以動員到足夠嘅人手？而所謂足夠嘅人手係只有幾多個醫生咧？ 嗱，我哋上門咧，其實就唔係一個醫生去做，我哋一個團隊咁去做。 我知道，咁你準備動員幾多人咧？ 嗱，我哋咧就頭先我提過咧，就3月21號開始啦，我哋去到即係4月底啦。咁咧就即係總共我哋呢度有5個禮拜嘅時間咧，我哋預算每一日我哋都會去嘅。咁咧就每一日嘅意思咧，就即係星期六、星期日我哋都會去嘅。即係朝早、晏晝、夜晚，我哋都一定會即係提供服務嘅咁樣。咁咧就每一個時段咧，我哋一定會有醫生。即係當然，我哋最少一定有一個醫生會同我哋一齊啦。咁當然啦，如果係即係報名踴躍需要個人數多啲嘅時候，我哋會邀請多啲醫生同我哋一齊上去啦。咁咁咧就所以變咗咧，而家個數目我真係話唔到俾你知，因為即係我而家都仲喺度即係報緊名啊，即係招募緊嗰啲嘅參加者啊咁。咁但係我會即係可以講咧。就是我哋如果越招募得越多嘅即系参加者嘅时候，我哋咪动员多啲嘅医生去做咯。但系我哋每一日每一个出队嘅时间咧，我哋一定有医生团队、有护士团队一齐去做。 即系你哋有冇把握动员到足够嘅人手去做？ 或者咁样问啦，呢个医学界嘅反应踊唔踊跃去响应你哋呼吁？ 我哋其实真系好感激嘅，我哋好感激即系医学界护理医学医生护士同埋我哋社工朋友咧，其实真系充分地合作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讲嗰个我哋而家最即系我哋预咗嗰个嘅数量10,000嘅服务对象咧，我哋系有足够人手去做呢件事嘅。 咁、 okay. 所以即系我哋都真系好感激，我哋今次真系即系跨专业咧，可以齐心去帮即系有需要嘅人啦。 OK， 蔡建华知道咧，你哋透过一啲服务机构咧，去到接触呢啲你哋嘅目标个案咯。咁但系有一啲嘅长者，可能咧佢唔系喺服务机构嘅网络入边嘅，譬如佢冇一个指定嘅社工系一路都跟开佢，但系佢听到你哋呢个服务咧，又觉得自己好有需要啊。咁呢一类型嘅长者，你哋会唔会照顾咧？ 係當然會啦，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將個服務去即係俾到每一個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咁所以咧就我哋等緊嘅設計咧，我哋會3月底咧，我哋會開設一個嘅熱線嘅。咁咧就到時咧就即係公眾或者係啲長者啦，或者佢嘅家人啦嚇，咁亦都可以幫手咧，即係打電話嚟俾我哋，咁啊變咗都可以即係同我哋去預約呢個服務啦咁。咁呢個我哋會係第二階段，3月底我哋會有個熱線啦。咁所以下個禮拜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就先做咗一啲即係我哋即係啲機構接觸到嘅長者先，因為嗰啲會比較即係我哋即係已經認識啦，咁所以變咗我哋係即係容易啲去處理啦。咁然後3月底我哋會有個熱線就公開去申請嘅。 你嘅收費會點樣啊？ 我哋完全唔需要收費。 哦，即係第一期同第二期你哋都準備唔收費，咁你哋嘅費用喺邊度嚟咧？ 我哋咧好多谢即系汇丰银行咧就慈善基金咧就佢即系全力去支持同埋咧就全力去赞助嘅。咁所以嘅个即系经费嗰部分咧就由佢哋去即系财政上去支持我哋嘅工作。咁我哋都喺呢度都多谢佢哋啦。 O K， 嗱，政府各方面咧就话都希望参考你哋呢一个接种计划嘅安排啦，睇下点样扩大咧我哋呢一个计划咧，等更多有需要嘅人士系可以即系接种到疫苗啦。咁所以我跟住落嚟咧，想问一啲关于运作方面啦。嗱，因为譬如可能你哋收翻嚟嘅个案咧，譬如系遍布港九新界或者系唔同嘅屋邨啦，喺个交通物流上面咧都会系一个负担嚟嘅。你哋点样有效率咁样分配到你哋有嘅医疗人手去等佢哋尽量系利用好个时间系打得最多嘅人数咧？ 呢个对当然对我哋嚟讲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啲社工机构帮我哋咧都系好重要啦。咁佢哋即系当佢同我哋即系报咗名去进行嘅时候咧，我哋当然会分区去做啦。即系我哋会将即系响相同一区嗰啲嘅个案，我哋一定会集中喺即系同一日去处理咗佢。咁所以变咗咧就啲医疗团队去嘅时候咧，就嗰个嘅效率又会高啲啦。咁所以呢一个嘅编排咧，就即系社联我哋要帮手去做呢一个嘅即系资源嘅调动嘅编排嘅安排。 我想问，如果一啲住喺即係比較交通冇咁方便，譬如係離島區嗰啲長者，你哋會唔會都幫手㗎？ 嗱，我哋个心愿咧，都希望可以即系打得一个得一个，帮得一个一个。特别如果佢系住得比较偏远，佢更加系好难去即系啲中心做打针咧，我都揾唔到理由点解要唔帮佢，系咪？所以我系好想去帮佢哋嘅。咁呢个我哋尽力去做啦。即系如果佢哋住偏远嘅离岛嘅，我哋可以做到，我哋一定去做嘅。 OK， 嗱，因为咧跟住我哋好快就要听一节新闻啦，咁或者睇下新闻翻嚟之后，可唔可以同蔡建华再倾多阵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嗱，如果你对上门接种计划有兴趣发表意见，都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交由李宝玲报读新闻。本港新增2776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1956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5809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的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74万人染疫，再多289名患者不治，第五波疫情至今超过4300人死亡，死亡率0.58%。医管局设立隔离护理观察系统，今日傍晚六点起运作，为在社区或社区隔离设施的确诊者提供支援，包括就病人的身体状况发出警告。医管局表示，辉瑞药厂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比默沙东药厂的口服药效用更高，所以会优先处方辉瑞口服药给患者，但部分患者例如肾功能较差或者服用薄血丸的患者就不适合服用。医管局表示，由于两只口服药都未经在本港注册，所以用药的病人或者家属需要签署同意书。局方又表示，两只口服药都不适合12岁以下小童，建议儿童尽快接种疫苗。政府下午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屯门蝴蝶村、蝶灵楼、沙田龙亨村善心楼、青衣长亨村、亨俊楼、深水埗丽阁村、丽谷楼以及黄大仙竹园南村富源楼。受检人士必须在今晚九点前接受检测，目标在明天上午11点、中午12点或者下午大约1点完成行动。政府说，由于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否担心因俄乌局势被美国制裁， 發言人邵立堅回應時說，中方已經多次就有關制裁問題表明立場，不贊成用制裁手段解決問題，更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的單邊制裁。他強調，實踐證明制裁非但解決不到問題，還會製造出新的問題，不單止造成經濟上雙輸或者多輸的局面，還會干擾影響政治解決的進程。趙立堅又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受疫情衝擊等影響已經很艱難，有關制裁會對世界經濟復甦造成衝擊，對各方都不利。中方強烈要求美方在處理與俄方關係時不得損害中方正當權益，中俄雙方將會繼續本住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開展正常經貿合作。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相当温暖。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狮子山隧道去沙田近住隧道入口范围还是比较繁忙一点的。九龙区路面方面，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就发生过意外事故的，而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是多车，龙尾近梳亚道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弥敦道因为有意外啦，所以就有啲挤塞嘅，而家意外清晒场噶啦，仲系繁忙少少。仲有就是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交界嗰度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骏发花园果栏一带仲是比较多车。新界呢林锦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放马蒲那段呢就仲是交通繁忙的。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呢近住新墟屯门市广场呢就比较多车，而家交通都回复畅顺的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新冠口服药，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而家讲紧系要即系发病嘅五天之内就可以使用呢个药物。其实越早用咧，嗰个效果就越显著咯。因为你始终都系要尽快牵制到嗰个病毒繁殖，令到佢系即系个病毒生长唔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新聞之前我們跟社聯的業務總監蔡建華在談他們接下來會上門去為到一些長者去打針。戴希立，你都有一些關於運作方面的問題想再跟蔡建華談談，請他出來先。蔡建華 你好。 蔡建華，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整個計劃很好，就目的就是幫一些就有困難的長者就谷針，俗語說。但如果你上到去的时候，上到门的时候呢，评估到他有其他的问题，譬如例如 他已經開始染病了，又或者他身體上有其他的問題要處理才可以打針，那你們這個隊伍會不會處理這些問題的？ 我想我哋即系呢啲系即系关于即系医疗嗰个嘅即系专业嘅即系判断同埋情况，我谂最好就由翻即系当时即系佢同我哋一齐做嗰个嘅医生去做一个即系判断啦。咁所以咧就我谂即系具体嘅，我谂我真系交俾佢去即系处理会好一啲啦。不过即系整体嚟讲咧，就系我哋嘅计划咧就主要系一个即系即係嗰個嘅新冠疫苗嘅注射，咁所以咧，我哋集中做嘅咧就係嗰個即係新冠疫苗嘅注射呢一部分。咁就呢個都係我哋今個計劃咧，即係嗰個最專注嘅目標喺呢一度啦。咁樣啦嚇。 OK， 好啊。最後我就想問埋啦，嗱，因為而家即係長者接種疫苗嘅時候咧，勞福局嘅局長啊羅志光都曾經表達咧，其中一個阻力咧就係嚟自家人啦。以院舍為例咧，有一成嘅院友咧，佢哋嘅家人咧係唔俾佢哋打疫苗嘅。假設你哋遇到個情況就係個長者係即係邀請你哋上門，就想你哋幫手打，咁但係即係萬一家人係唔贊成，你哋有冇諗過點樣處理呢一個情況咧？ 是，多謝你提出這個問題，我也都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其實是要局長者自己和個家人都明白呢，我們這一次是一個即係我哋係都希望可以即將個服務去俾到個即係有需要嘅長者朋友啊咁樣，咁咧就我哋會盡力去解釋曬所有即係呢個嘅即係服務嘅目的啊，同埋個內容啊咁樣，咁就所以都係我哋即係啲機構嘅社工團隊，我哋即係之前都盡力去解釋啦咁樣，咁我亦都希望咧，即係傳媒朋友都可以幫我哋多啲去，即係喺個傳媒裏面都可以即係鼓勵多啲嘅即係屋企人咧去考慮我哋呢個服務啦，因為平日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困難。即係帶佢哋落去中心度打針，呢個我哋知嘅。咁所以咧，今次我哋特登係上門咧，我哋都真係動員咗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咁所以咧，就有呢個咁好嘅機會咧，都請佢哋咧就即係都再諗多一步，即係真係考慮用我哋呢一個嘅服務啦。咁樣，咁就呢個我諗都大家即係都借呢個機會都同大家即係鼓勵大家啦嚇去考慮我哋啦。 OK， 好啊，多谢晒你啊，蔡建华，先同你倾到呢度啦。蔡建华系社联嘅业务总监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不论咧你系想同我哋讨论下关于呢个新冠口服药物嘅问题啊，亦或系我哋头先最新倾到咧关于上门打针呢个服务可以点样样去运作得更加顺畅，你有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戴希立，而家我哋咧接听听众陈先生嘅电话。 好啊， 陈生你好。 阿陈生， 系你好，两位主持， 请讲。 我有咁嘅意見，即係講翻內地醫護落嚟香港幫手咧，人哋都未開工，已經就預咗人哋出事嘅時候會點點點。其實人哋離鄉別井，我哋互不相識，啊，佢哋別離曬佢哋嘅親人，走落嚟香港幫手，咁我哋自己呀，俾個機會人哋先啦。咁樣仲有，如果我哋係人手夠嘅，又點會急症室出邊？屍橫遍野，遍地死傷審值呢，我哋真係崩潰咗嘛。咁人哋而家落到嚟好簡單，一個細路，人哋你教細路都會啦，人哋都未開，你未做嘢，你已經打殘人哋嘅士氣，咁人哋邊度有心機幫你手啊？不如我哋拉大隊返上去，咁我哋點呀？係咪先？仲有講呢啲嘢嘅人，可能佢冇親人而家仲喺急症室，或者喺嗰啲亞博會嗰啲，我個朋友講佢阿媽连换尿片都冇人，个 pat pat 腌到烂晒，人哋落到嚟帮下手换条尿片都识啩，人哋都系一个医护嚟噶嘛，人哋唔会孭住一个叫做典当走落嚟同你哋啲香港人咁样玩噶，你估好得意啊？整冇咗一条人命，如果喺香港，佢哋都好麻烦噶嘛，所以大家包容啦，我哋已经水深火热、水浸眼眉啦，我哋仲有人咩？我哋有人就唔会而家搞成咁啦。我自己確診咗，我到而家未收過醫務衛生署任何嘢，到我而家好翻，我連證明都話唔使俾我啦。咁你諗下，咁你話而家香港出面嘅人，好多人已經確診完好翻，仲有好多唔報，點解？我身邊嘅朋友佢話：我報嚟冇用，等我仲翻唔到工，我就同佢哋一齊玩啊！即係話佢有病都要出去，係唔啱，但係咁點啊？而家幾十萬人中招，你教我哋點啊？真系叫做系咪呼救无门啊！我哋 OK 好啊，多谢啊， 陈生，我觉得咧就 即係我都係嗰句，第一首先要講多謝，第二要多啲同理心先得。我諗喺呢件事上面， 咁啊，其實關於內地援港嘅醫療團隊咧，佢哋都係有好多嘅專業資格啦。咁頭先提到佢哋都係從事內科啦、腎內科、心血管內科，同埋咧亦都有感染控制專家喺度。咁所以我諗就唔係好似陳生咁樣講，淨係幫我哋啲長者去換，即係去做一啲清潔同埋衛生方面嘅工作。咁不過，早前一啲病人組織佢哋提出咧，就係可能喺個病人權益嘅角度上面啦，即係點樣樣同埋咧點樣樣香港同埋內地團隊之間，譬如喺個語言啊或者係工作程序上面嘅磨合咧，咁佢哋咧都的確係提出咗一啲意見嘅。咁啊好，我哋呢一個話題咧先傾到呢度，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其他話題下。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喺近年，香港的創科生態圈越來越龐大，而香港科技園一直建構創科生態圈亦取得進展。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到今天科技園已經孕育大約850間初創企業，超過1000間科創企業落戶在科學園。 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期六早上九點， 星星關注 香港家書。 抗疫千祈不要鬆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節目之前先同大家讀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觀塘順天村天柱樓、沙田龍亨村線深樓係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另外，今日青衣長亨村亨俊樓、屯門蝴蝶村蝶靈樓亦都係進行圍封強檢，請居民按住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咁樣落樓進行檢測。但喺立華呢一節咧，我哋就想關心一下內地嘅疫情啦，因為見到咧，其實國家衛健委咧，琴日亦都係通報啊，內地咧係新增本土感染咧2125宗，其中咧係最嚴重嘅咧就係吉林啦，有成過千宗嘅本土感染。不過我哋嘅鄰居即係咧深圳同埋即係呢一個嘅廣東省方面咧，佢哋見到個疫情開始起嚟咧，佢哋都即係已經即刻嚴陣以待啦。就宣布了是會由昨日起在全市範圍裡開展三輪的全民核酸檢測。他們的檢測行動是要居民做完之後就要回去居所，另外一些政府機關的事業單位就要居家辦公，或者是轉為這個社區的志願者。至於一些不是非城市保障型的企業，要求他們停止運作或者是居家辦公，似乎是要將市面上的人流和活動減到最低，因為看到他們連一些公共交通和地鐵方面亦都是停駛，實行一個封閉式的管理，全市人員如果不是必要的話都不可以離開深圳。這 個呢就示範緊內地呢當有一個反彈的時候呢，怎樣去實施那個動態清零的一個部署。當然這個呢就是深圳的做法啦，我們都可以去觀察一下他們怎樣做。不過香港是不是完全可以學習深圳的經驗呢？我相信都有一定的困難。 冇錯啊，因為咧見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啦，咁咧去到回應到深圳封城去做全民檢測嘅時候咧，其實咧亦都係提到啊，即係香港嗰個情況咧同深圳唔同啦。以我哋嘅能力嚟講咧，係咪可以喺即係4日時間入邊，第一做到三輪嘅檢測咧？第二即係佢哋去做封城嘅時候，去維持一啲譬如物資方面嘅派送啊等等方面我哋香港又係咪做得到咧？咁反而咧，特首咧亦都係提出咗一點咧，就係話咧，當深圳係封城嘅時候咧，亦都係我哋香港方面咧係獲得確保咗咧，喺物資嘅供應上面咧係唔會因而咧去減少或者中斷。戴希立， 我咧就其實亦都再講咧，就真係要多謝深圳嘅政府或者朋友。那個原因咧就係、是、即係老老實實，即係深圳嘅疫情嘅反彈咧。如果你從外防輸入的角度呢，很多人都會覺得跟香港有關，深圳那個反彈。但是在這樣儘管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呢，他們醫療或者是檢測的人手呢都開始會有壓力的，因為要封城。在這樣的情況下面，他們一方面要解決他自己呢，就是內防擴散的問題，同時間呢又要保障呢供港的物資和支援香港人手，我覺得呢樣嘢呢都係相當難得嘅一件事，即係真係要多謝深圳嗰方面嘅朋友。 咁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啦。即係當然啦，特首都講咗咧，喺全民檢測方面咧，我哋要考慮到地方嘅體制啦、動員能力同埋資源。咁所以咧，即係就講到咧，香港若果學習深圳咧，喺未來幾日就做全民檢測咧，恐怕咧就未有呢一個嘅水平啊。咁無論你係即係對於封城呢一件事係有啲咩意見同埋睇法咧，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傾下。咁而家呢個時候咧，戴希立，我哋咧都揾嚟咧一啲喺深圳。有生意的港商啦，同我哋讲下咧喺封城之下，佢哋嗰个公司嘅运作啊，同埋物流方面咧个情况系点？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嘅荣誉主席刘达邦喺度。刘达邦你好， 啊刘主席， 系、hey, 两位主持好， 系刘达邦啊。关于即系我哋嘅邻居啦，即系深圳市啦，而家系做紧咧封城嘅一个强检嘅时候，其实对于你哋港商嚟讲啦，喺内地系有设厂房嘅，个运作系受到几大程度嘅影响啊？ 运作就即系运作唔到啦，即系佢封咗城，啲员工翻唔到工，咁就做咗啲制品出嚟，又送唔到俾啲客，咁啊到你一路生产，啲原材料又入唔到厂，咁你又被逼又要停生产啦。咁所以而家即系都无奈啦，除咗个惨字之外就无奈。 但系咧，我有留意到有一啲报道咧，就系话有一啲嘅厂房咧，除咗要面对个供应或者系个生产嘅停顿之外咧，都要确保翻咧，即系可能有一啲系住喺厂房宿舍员工咧，佢哋嗰个日用同埋饮食嘅需要。你自己听到喺呢方面港商面对嘅情况系点咧？系咪做得到咧？ 暂时喺呢方面，即系包括咧食物嘅供应啦，同埋嗰个医疗嗰、那个即系防疫嗰个设施嗰方面咧，暂时都冇断，暂时都 OK 嘅。我哋厂嗰度咧，就而家买嘢咧就大，即系讲食物嚟讲咧，就一次咧系去买咧就系3日到4日嘅食品，即系话一个礼拜咧大概买两次。咁啊，暂时啲食物你要买乜嘢？菜啊、肉啊嗰啲都冇斷嘅，即係唔困難。咁價錢嗰方面就都算係穩定嘅。咁啊，醫療嗰方面咧，譬如你啲防疫設施啦，因為我哋之前咧，即係我哋本身都有宿舍啦，之前唔係咁多人住宿舍咧，由於佢封咗個我哋嗰個鎮啦，同埋個市咧，東莞市嘅都封曬啦。咁咧，我哋都啲員工咧都翻返去宿舍嗰度住，咁我哋增添咗嗰啲設施咧，係譬如啲口罩啊，嗰啲消毒藥水啊嗰類咧，都增加咗，都可以買到， 都冇斷貨嘅，暫時嚟講。 嗯，因為我哋喺香港方面嘅新聞咧，就睇到因為今次嘅封城咧，都即係宣布得比較急啦。喺超市嗰度咧，就出現一啲即係搶購食物嘅情況。咁但係聽你咁講咧，喺個食物同埋藥品嘅供應上面咧，其實都係維持到，係咪啊？ 因為咧，佢唔係真係完全我哋想象中嘅完全 lock down， 即係話咧冇人俾，即係完全唔俾你出門口。佢唔係你去出門口。不過呢冇曬交通工具，即係只係得返的士同埋一啲私家車你可以揸出去嘅。不過啲商店呢就禁止開門，即係商場啊商店啊只係得超市即係賣食物嘅，同埋有啲即係供應啲藥物嗰啲呢，嗰啲店鋪係開嘅啫，其他啲全部都要你封。咁如果你閂咗唔俾，即係你出去都冇咩意思啦。咁佢亦都係勸喻你哋咧，啲人咧唔好出去。咁佢唔係完全係一個都唔俾你出門口。佢唔係咁樣封法。 嗯， 阿劉生， 深圳就係咁樣咧。但喺東莞咧就唔係啦。東莞咧就真係咧就封曬你，淨係你可以喺條村嗰度咧係出入嘅啫。佢當然都唔建議你出入咧。咁就係如果你係要出嘅咧，你就喺條村度。村同村之间都封咗嚟，都唔俾出入噶啦。 嗯， 系阿刘生，不如你即系撇开生意受影响呢、這个唔好讲字啦，即系呢个一定系好受影响。不过如果你作为一个香港人睇住两个城市，即系深圳突然间宣布话某种程度上嘅封城，咁但你见到成个生活啊安排啊医疗安排，同香港比较，即系我哋依家都全民检测做唔做都仲未知啊。你有咩感觉啊？其实喺呢个问题上边。 特首都可能都讲得啱嘅，因为两地个文化同埋嗰个动员啊，各方面咧系比较困难啲。即系你喺香港咧，你都讲求即系个睇定啲民生啊，各方面。咁喺国内咧就唔系啊，我落个命令落嚟咧，你全世界人都要服从。即系喺国内嘅所有人都要服从嘅，我落个命令。但系香港就未必一定。是可以做到這個啦，動員的方面就即是他國家他的資源就扔下來，即是一定要做的啦，錢那裡不是問題，送飯送菜到你家家戶戶，但是你香港有沒有那麼多人手做到這件事呢？只是說送菜啊，即你都看到電視都說你30元40元都可以買到菜，那就打曬包去到送到你門口，但香港有冇辦法做到呢樣呢？咁呢個要即係睇下香港政府有幾大能力囉。 嗯，除咗呢啲運送嘅動員之外呢，其實檢測嘅能力都好緊要喎。因為我見到呢，即係喺內地佢哋喺即係四日入面要做三次嘅檢測啦。咁好多嘅居民都反映呢，佢哋喺24小時之內呢就已經攞到嗰個檢測報告呢，就等佢哋可以有個健康碼嘅綠碼。咁呢樣嘢即係香港又有冇咁迅速？ 而且在電視見到都不用排隊添。 哦，你講落樓做檢測。 係啊，係啊。 以你了解嗰個情況係點？ 分批做嘅。咁佢嗰個做法咧，同香港有啲差異。咁佢咧就集體式去檢查，即係話咧十個人啊，二十個人咧、啊、一組就將佢混合咗，即係二十分之一嘅一做。香港就唔係一個個人做啊嘛。咁逐個逐個去做，因為你跟翻個名，你就係嗰、那個。咁佢唔係佢啲組人就去做，起碼都十個。咁如果你十個冇事嘅，咁你十個或者二十個全部都 OK 啦，清白啦。咁但係呢，如果你其中有一個嘅話呢，咁佢就要呢十個人就全部都要十個再做一次。 嗯， 即係佢嗰個方法就咁。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做法呢，如果你嗰個染疫嘅人數唔係咁多嘅話呢，當然佢係行得好快啦。但如果你點樣轉染疫人數係多嘅話呢，即係話如果你本身係有20% 人中招嘅，就好大機會咧。佢做完之後又要再十個又重新再做過咧，就會行得慢。而家佢行得快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係集體做，而染疫嘅人數相對嚟講比較少，所以佢就可以做得行得好快啦。咁香港就未行到呢套嘅，香港仲係行緊一個一個做啊嘛。 其實香港唔係淨係行埋到呢套，我哋係錯失咗做全民檢測嘅黃金時間。其實去到咁樣嘅時候，依家去做咧，就根本唔可以用頭先嗰個方法去做。咁所以我諗呢個咧，就其實依家睇住兩個城市，雖然兩個好難咁比較。 但其實都可以看到，即係好多運作上邊咧，即係大家利是咁講啦。如果再有一啲反彈啊，或者其他情況，我哋應該點處理啲問題咧？其實都可以互相參考一下嘅，我覺得。 另外咧，劉達邦，我咧又想同你即係請教一下關於嗰、那個隔離嘅情況啦。嗱，因為驗咗出嚟咧，我哋香港其中一個好擔心嘅地方就係夠唔夠隔離嘅資源同埋設施啦。以你了解咧，如果喺內地做違風全民檢測嘅時候，譬如發現啦，嗰、那個大廈或者嗰個區入邊係有染疫個案啦，佢哋個處理方法係點嘅咧？ 佢一有染疫，佢咪封咗嗰個小區啦。 嗯， 佢哋講嘅小區可能係講緊幾棟大，可能好似美孚新村咁大嘅，佢都叫小區啊嘛。 嗯， 咁如果你係一個封咗一個小區嘅，咁佢咪提供曬啲食物啊，提供曬啲嘢啊俾佢哋，咁等佢哋可以過得到生活，但係就冇咗自由出嚟咁解咯。 嗯，即系譬如如果系喺厂房入边发生咁，咁就可能即系封咗间厂，啲人就完全就唔可以出。 系啊，如果厂发生就好大件事噶啦，因为我哋都而家都即系好头痕啦。啱啱你打嚟之前五分钟，我哋都收到个通告咧，警察叫我哋听日又停工啦。其实我哋已经之前已经停咗四日噶啦，上个礼拜五已经叫我哋唔好开工，跟住到礼拜二啦咁样，咁今日。佢又話可以，即係如果你唔係嗰個管控區嘅話，即係話你唔係紅馬嘅話咧，你就可以開工啦。但係今日咧，警察又整張嘢嚟咧，就話咧，即係如果你開工嘅話咧，你將來如果你個廠有人確診嘅話咧，你間廠會被封14日，之餘仲落有黑名單。咁佢咁你交翻個責任俾你，你開唔開工咧？ 嗯，即系呢一个通知就唔系针对话你哋有工人染疫，而系可能喺控制嗰个人流聚集方面，佢哋都即系出一个公告，就系可能唔 系 好鼓励你哋厂商去开工。 佢唔想你开工，但系你唔开工，我哋嗰个皮费好重噶嘛。咁人哋个客又要货，咁你唔开又死，开又死，而家个问题就系咁样。 其实喺围封之下咧，政府有冇补贴翻俾你哋啲商人嘅咧？ 暂时冇。 嗯， 即系你自己国内政府啊嘛， 系啊， 啊暂时冇。佢之前咧，佢前年严峻嘅时候咧，佢系曾经咧六个月咧就免我哋嗰个社保嘅，免交社保。咁嗰个就即系我哋系享受到，即系但系当时嗰个影响唔系咁大啊嘛。但系而家今次嗰个影响好大，但系佢又即系保钱嗰方面就 暂时未有通知， 因為都即係我哋嚟講咧，我哋個鎮又麻煩啲，因為我哋大朗鎮咧， okay, 已經係填咗3個星期， 就已經有影響啦。明白，唔該曬劉達邦。